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间阴有小到中雨，局地暴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阴有小到中雨，东部南部局地暴雨，北转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29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香露。在节目一开始为您送出的是投资资讯，您将听到以下内容。三大股指低开高走，创业板上涨 1.30%， 爱奇艺、优酷、腾讯与多家影视公司共同抵制天价片酬。2017年结婚人数比上年下降 7.0%。在股市收评环节，我们将连线专家为您分析今天的股市走向以及热点板块。在财富访谈时间，将和现场嘉宾一起聊一聊基建板块的春天来临了吗？好，马上来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首先来看股市，今天三大股指大幅低开之后维持低位震荡的走势，午后在国产软件、芯片概念股走强下，三大股指持续反弹，创业板指数率先翻红，强势收复1500点关口。截止收盘，沪指收于2785.87点，下跌 0.34%， 深圳成指收于8844.86点，上涨 0.36%，创业板指数收于1531.34点，上涨 1.30%。 从盘面上来看，国产软件、 5G、 高送转居板块涨幅榜前列，啤酒、银行、租售同权居板块跌幅榜的前列。接下来我们来连线资深交易人张小青，请他来分析一下今天的盘面情况。张先生您好。 江总晚上好，大家晚上好。 我们注意到今天权重股下跌的幅度相对于其他的领域有点大，您认为有哪些原因呢？ 今天整个市场弱中带强，那么我们看到相对弱势的品种集中在银行和保险这些权重股身上。那么我个人理解呢，主要的原因是在周末的时候，中国银保监会表示银行要优化小微金融服务的监管和考核办法，加强贷款成本和贷款投放的监测考核，尤其是落实无还本续贷、尽职免责等监管措施，提高小微企业的贷款不良容忍度。那么整个市场对于这个消息中的如何防范无还本续贷可能带来的这个道德风险呢，上没有明确的处理的条款，所以令今日的银行、保险等权重板块呢出现了相对走势比较明显的压抛压沉重。 嗯， 所谓的无还本续贷指的是本金可以不还，先把利息还了还可以再接着贷，是这个意思是吧？ 是。那么过去呢，一般传统的银行业呢都是说你一个贷款到期之后啊，连本带息先全部还上，然后呢再重新开始一个新的借贷循环。那么现在由于很多小微中小型企业自身的资金现金流比较小，那么如果说一旦到期啊，它往往需要通过一些过桥贷款等方式来延续原来这个贷款的生命周期。那么这样的话对小微企业的经营成本会加剧，尤其是现金流的波动呢会有比较大的负担。嗯，央行呢也是银保监会呢也是出于比较对中小微企业的一个扶持的角度出发让银行帮助实体经济呢能够进一步运行的更加流畅，应该还是一个非常好的初衷。那么如果随着后续具体的就这些监管的细则啊等等出台之后，我想这方面的负面担心呢会被逐渐消除。 嗯，今天这个权重股的下跌，大盘的走势还算比较稳健啊，我想是不是还和其他的一些因素有关？我们注意到近期呢关于基础设施投资啊还有信息消费等领域的消息面是偏暖的，那您认为是否值得布局呢？ 嗯，最近可以说半个月以来吧，基建投资包括整个产业链以及信息消费这个两个产业链呢是市场最主要的热钱的涌动的热点。那么我个人理解呢，这两个市场热点呢也不是短暂的行为，也不是什么空穴来风，更多的呢是一个对整个经济拉动经济的一个抓手。那么这两个抓手呢，一个是基建产业链，那么其中我们看到像水泥钢铁建筑材料以及建筑施工整个产业链的链条很长对整个经济的拉动也非常的明显。其次呢 ,5G 作为一个高科技含量作为中兴通讯事件之后，那么对我国的通信呢尤其是计算机科技产业方面呢也提出一个做大做强的一个需求。那么通讯产业链自身的产业链条也很长，那么像从原材料开始的多晶硅电子元器件PCB 基板新材料新科技软件技术，包括分装测试物流等等，全产业链和这个基础建设的这个产业链相当于是水泥加鼠标，过去水泥加鼠标，现在是水泥加上 5G 通讯，对整个目前经济环境呢找到新的经济成长点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突破口。我想后续呢应该还是会有很多的机会。 好，最近啊外围市场波动剧烈，今天一开盘啊这个三大股指都是吓一跳让大家哈，但是后期还是走稳了。那您认为短期 A 股还有哪些风险？ 我看到最近的整个市场因为它可能会受到四个层面上的风险值得我们市场的留意和关注。从最高的层面上来看，整个国际环境由于美国的一些到处出击四处给出了一些制裁等等措施，我们就尤其在周末看到欧洲的一些国家因为受到一些美国方单方面提出的一些加税什么制裁措施导致货币快速贬值，然后呢包括的这个整个国民经济也产生了整个很明显的一个影响。那么其次呢，就是国内我们经济环境方面也有一定的受到的波及，例如像我们出口这些方面肯定已经是非常明确了。那消费方面呢，如果说整个经济环境受到一定的负面压力之后国内的消费呢也是会受到一定的冲击。那么其次呢，我们现在最主要的突破方向呢，就像我们刚才讲到的，就是在基建投资方面。那么基建投资方面呢，其实也是需要有资金来助力所以金融如何来帮助实体经济的发展，这个方面呢也要后续的这个经济政策我们进一步关注。第三个呢，就是由于目前股市从今年年初以来自身的流动性不足导致这个赚钱效应不是很明显，所以如果说后续新股呢还是在周末我们看到又上三家，那么这个情况下一方面在扩容，同时那些退市的制度还要进一步的就完善有进有出才能保持良性流动。第四个就是我们即将面临的半年报由于企业的营商环境应该说还是需要有很多的扶持，目前呢还是有一定的难度，所以即将公布的半年报里面呢有些个股的业绩地雷不得不防。所以从上述四个国际环境、国内环境、股市自身流动性以及企业自身的经营状况四个方面呢，我们都是要做一定的谨慎的一个关注和防备。 好，您刚才说的很像一篇研报的谢谢我们的嘉宾张小琴先生做的这个场外功课，谢谢您，我们下周再连线。 好，我们下周见，再见。 好，再见。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首先来看汇率，今天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下调234个基点，报 6.8629。 由于近日土耳其里拉暴跌，引起全球非美元货币全面进入暴跌模式。10号土耳其里拉对美元汇率跌幅达到 17%， 今年以来累计跌幅超过 40%， 里拉对欧元和英镑等国际主要货币的汇率也大幅下跌。今天盘中美元对俄罗斯卢布大幅贬值超过 2.3%， 最近六天连续贬值大约是 9.3%， 进入八月俄罗斯卢布已经贬值超过 11%。 同样在今天，南非兰特盘中的最大贬值幅度将近 10%。今天下午，携程表示，由于出现土耳其里拉下跌造成的汇率差价，携程已经关闭了里拉支付。今天网络有传言称，在携程页面用土耳其里拉支付购买南航机票，再从南航微信渠道退票，可通过里拉暴跌的差价获益。传言说100万元购票款可以退出117万元人民币。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万德数据显示，截至昨天，证金公司出现在29家上市公司的前十大流通股名单当中，其中有10家持股数量发生了变化，包括增持8家，减持了2家。增持的8家分别是陕西煤业、万华化学、启迪桑德、恒瑞医药、南京高科、用友网络、陆家嘴和永鼎股份。减持的则是西山煤电和贵州茅台。值得注意的是，截至6月30号，证金公司持有贵州茅台 698.80 万股，相比上期减少了 147.19 万股。这已经是证金公司第九个季度减持贵州茅台。时隔一年，国家发改委恢复批复城市轨道交通规划建设，审议通过吉林省长春市第三期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规划，总投资是787.32亿元，资本金比例为 40%， 其余资金由国内银行贷款解决，规划年限为2018至2023年。工信部发改委联合印发扩大和升级信息消费三年行动计划 2018至2020， 明确提出到2020年信息消费规模年均增长 11% 以上，信息技术在消费领域的带动作用显著增强。据人民日报消息，中储粮正积极调整大豆采购来源地，构建更多元的供应体系。据了解，相关部门正扩大从南美采购大豆的规模，五月份以来大豆采购量大约是250万吨，其中南美大豆占 90% 以上。中储粮油脂公司数据显示，其2017年进口大豆 26.2% 来自巴西， 43.2% 来自阿根廷乌拉圭， 30.6% 来自美国。该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在大豆进口贸易实际操作中，采购方拥有货源地选择权，更倾向于选择贸易关系良好、有稳定政策预期、进口税率更低的大豆主产国。继四月份爱奇艺、优酷、腾讯视频等三家视频网站联合抵制高片酬现象之后，8月11号上午，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三家网站联合正午阳光、华策影视、柠檬影业、慈文传媒、耀客传媒、新力传媒六家影视制作公司共同发布关于抵制不合理片酬、抵制行业不正之风的联合声明。声明中称，即日起将严格执行有关部门的限额制度，每部电影、电视剧、网络视听节目全部演员、嘉宾的总片酬不得超过制作总成本的 40%， 主要演员片酬不得超过总片酬的 70%。 联合声明首次明确了演员的最高片酬限额，即三家视频网站和六大影视制作公司采购或制作的所有影视剧单个演员的单集片酬含税不得超过100万元人民币，其总片酬含税最高不得超过5000万元人民币。此外，声明还指出，将共同抵制艺人天价片酬现象，抵制偷逃税、阴阳合同等违法行为。时隔一天，有400多家影视企业加盟的横店影视产业协会也加入了遏制天价片酬的行列。 民政部日前发布2017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公报公布了2017年我国儿童福利和收养登记、社会救助、养老服务等社会服务相关数据。根据公报，截至2017年年底，全国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人口占总人口的 17.3%，其中65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人口占总人口的 11.4%。此外，2017年各级民政部门和婚姻登记机构共依法办理结婚登记 1063.1 万对，比上年下降 7.0%。依法办理离婚手续的共有 437.4 万对，比上年增长 5.2%。60周岁及以上人口自2005年以来快速攀升，离婚率已经连续16年持续上升，结婚率则从2014年开始下降。近日有媒体报道，一名82岁的老人在20年前在陕西省宝鸡市农行存入了500元，没想到现在却取不出来。据了解，这名老人于1998年11月3号在银行存入500元的三年定期存款，按时间应该是2001年11月3号到期，但之后一直忘记取出，直到今年6月份才想起来。可当老人拿着存单去取钱，银行一直说是可以认，但钱取不了，因为查不到底单。经了解，确认存单是中国农业银行的，但存单上的公章却是另一家机构陕西信用联社。据银行工作人员解释，信用联社和农行早前是一家，后来分开，所以老人的20年前存单出现两家单位共有的现象。后经多方查证，老人拿到了500元的本金和 105.6 元的利息。20年前500元存款，如今为何利息只有100多块钱呢？工作人员回复说，老人这笔20年前的存款当时选择了从1998年到2001年的三年定期，后来十几年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按照活期存款计算，总共得出了 105.6 元的利息。据查证，1998年在宝鸡一块钱可以买10到12个鸡蛋，一碗扯面当时也就一块钱左右，而今年按照市场价格，一个鸡蛋在5毛左右，一碗扯面的市场价格已经在8元左右。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节资讯部分的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每周一周二呢会和大家来聊一聊股市。其实呢投资股票是这个风险比较大的，波动也是比较大的一种投资行为啊。所以我们也得老生常谈啊，投资是有风险的，特别是炒股风险更大。别钱没挣着呢还赔了本金，这是得不偿失的。但是呢大家呢如果把这个投资啊当成一门学问去好好研究，把自己呢也当成一个投资的目标去好好研究的话，或许通过长时间的投资和科学理性的分散风险，能够获取还比较稳健的收益。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来自华创证券喜阳财富管理中心的高级投顾程建新。建新你好。 哎，大家好，主任。 今天要和建新聊一个话题，就是基建股的春天来了没有啊？那按照惯例，还是得首先说一下今天的这个股票的行情啊。今天的这个一开场还是吓了很多人一跳啊。 没错， 今天又会跌破哪个整数关口，但是看起来 还可以，比较稳健啊。建新你怎么来看？ 是这样，咱们看今天其实就像您刚才说的是，就是挺吓人的嘛。因为我们看到说从周末来看啊，说从消息面或者说我们看外围市场，其实都不太乐观，对吧？那咱们看今天其实也还是从情绪上能看，我们今天低开了，但是从我们走势上来看，其实还是挺有看点的。比如说在上午的时候吧 ,5G 是由于一些新闻的一些带动，能看见 5G 先发力，然后咱们到下午的时候，其实也像芯片啊、国产软件其实也是接上了。咱先别说咱们今天到底走成什么样，但是这种节奏感是咱们非常所希望的。因为之前咱们在节目上也说吧，咱们比如说我跟大家去聊一说为什么感觉说虽然说看到有的时候说市场上涨起来了，为什么说不太看好之后的一些走势的原因，就是我们发现一个热点走出来之后没有能热点去接上。那今天我们看到节奏感就是 5G 热点出来之后有人接了，这是一个市场上非常好的一个就是连续节奏性。而且我们看到今天这是我们从那个从走势上来看吧，其实从一些技术面上也看啊，其实也是能大概的确定了一个短期的一个底部的这么一个位置。其实从就是我们同事也去聊啊，说其实从技术面看已经能看出来多方的力量还是非常好的，所以说几方面看整个市场来说现在还是说比较有一个短期反弹的这么一个预期在这儿。还有一点其实大家也应该去注意的啊，虽然说咱们刚刚说点那个做多的一些短期会来之后，但是今天有一点就是我们看到土耳其的事件出来之后，其实我们的反应没有这么大，好坏咱们先别说，但是从这件事的一些不确定来说会影响到说短期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市场的一个，还是我们一直在说的不确定性的一个事件出现吧，有可能会使我们刚才通过说盘面观察或者说从技术面看市场说向好这个好的一个预期之中往回拉一点。所以说市场上咱们要去小心的一个方面还在，但总体总结来看还是目前的市场其实在短期还是可以有所期待的。对啊， 感觉到呢这个信心好像是在逐渐的恢复阶段。 没错没错。 至少没有再往悲观的方向去走了。 对对对。 但是呢就是外围市场还得密切关注，因为很多事件的发生是不以我们的美好预期为转移的。 没错。 今年的天鹅挺多的，尤其是黑天鹅。 对，今天的色不太对，对。 所以还真的啊要保持一定的警惕啊。 没错。 那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说的是这个基建啊。其实基建我们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从一些比如说材料啊，这个钢材啊，包括从其他的一些板块我们都切入过啊。今天呢是好好系统的说一下啊。那首先呢我们要说一下这基建跌了多少。跌了一年多了，对吧？ 没错没错。 跌了一年多了，那么从去年开始到现在啊，先说今年前六个月吧，这个建筑行业整个板块跌了 23%, 啊，远超大盘的这个跌幅。那么而且呢这个行业还不是在今年开始回落，去年就开始回落。去年和今年加一起整个行业的跌幅达到 40%, 这主的说的是建筑行业啊，当然建筑行业也分很多。 对没错没错。 还有这个房地产这可能也算是吧。对。那有人说呢即使没有利好它也得反弹一下吧，是吧？这一反弹也反弹出了一个还不错的一个点位是吧。那刚才说的是大的这个基建啊，我们把房地产拎出来，房地产这次的表现你觉得还会有一些想象的空间吗？ 咱们先看啊，其实房地产咱们一直在说整个房地产的一个现象是什么，我们一直在知道，我说我们之前说房地产啊疯狂去炒，但是能看见最近的来说整个国家对于一些政策的一些出台，其实对整个行业来说其实在做一个什么，就是咱们一直在说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就是我们帮助我们整个行业进行一个轮换。因为我们能发现咱们国家在出台一些政策，其实能看出来有是平稳我们的房价，那平稳房价的情况下会使很多企业其实不太好生存。那咱们通过一些小的数据来看还是能发现就是两极分化的状态。大企业其实虽然说过得比较困难，但是还是有增长的一些 点在哪里，而且能发现其实增长点虽然慢，但是说我们还是能看出来大企业的一个优势。对于说小企业来说，也有说两极分化吧。就比如说像那种在地域性非常，就是虽然小，但是说在地域性非常强的一些企业，其实它还是有一些优势的。但是还是说还有一些小企业它就不太行了。所以说整个从这一块来看啊，通过我们调控能看出来，整个行业其实也是出现了一个重新洗牌的状态。那从它自身来看，其实也是在慢慢的从等于说是，感觉是不太牢固的状态，也是就是说人就胖，就整个行业就有点胖了，就是肥肉状态。现在慢慢的就是精简精化，然后把我们的肌肉再慢慢练出来，这么一个转换的状态吧。 建新的意思是说，房地产板块不会一竿子被打趴下，还是会有分化的，是吧？ 没错，没错。 那我们看这个龙头，这个以万科为例哈，这半年来也下跌了不少啊。 没错，咱们刚才也说，其实整个从大的局面来看，其实大家都不好过，但是我们还是从矮子里拔将军们去看啊，龙头企业能看出来，虽然说它下调，但是它一是你作为龙头来说，我的抗波动能力，或者说我们整个对于它本身的自身优势，比如咱们从一些就是说咱们说投资嘛，也是得有一个生活化来说吧。其实我知道前几年来说吧，哪儿万科哪儿开盘，哪儿就会跟着一批人去走。就是前几年会有一些去做房地产投资的那些人嘛，他们就会跟着无脑跟着万科走。其实这就是一种品牌的效应在这儿。那它虽然我们现在说它不好过，其实感觉就跟给大家举例，就是说如果哪天可口可乐要是倒闭了，它通过这个牌子或者这个名字，它能东山再起。其实回到说房地产的一个龙头，其实也是差不多这个概念。它现在虽然难过，但是它整个对于它行业里面所有的公司来说，其实还是相对好过一点，只要扛过这一期，它的你等它翻身吧，翻身起来之后就会好很多了啊。 以万科为例吧，这个有一家公司吧，一直在减持它的股票啊，就是这个宝能所持有的这个资管计划，是吧？那还有一点呢，就是21号他们就会披露中报了， 没错， 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值得大家研究的一个时间窗口啊。 没错， 通过这些数据来看看下半年是否在这个龙头企业当中还有投资的机会。 没错， 毕竟还是要看数据说话啊。这是房地产。当然我们也看到了一些相关的政府的这个政策的表态啊，就是这个要坚决遏制这个房价这个过快上涨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表态。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整个这个基建领域的这个估值情况啊。我这有一个数据，就是现在呢基建行业整个的平均市盈率大概在12倍，那这个市盈率只是高于2014年，可以说是在历史的这个最低位了。市净率也是非常之低，整个板块的市净率大概是 1.27， 也在历史的最低点附近。那么有人说，那是不是就没有再跌的空间了，是吧？跌无可跌了。那如果这个时候政策再吹一波暖风的话，会不会啊出现持续上涨呢？那我们知道这个最近的基建股它很多领域都出现了一波上涨了。 没错。 就以这个比较大的几家中国交建啊， 没错， 包括这葛洲坝这些央企为例的话，其实涨幅还是比较可观的。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仔细来研究研究啊，哪些基建领域的股票啊会受到我们的青睐啊，比较的专啊，比较的红。稍后见。 2019年春节怎么过？北京交通广播著名主持人郭伟约您在纯美的南极过。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动南极》2019新春极地穿越之旅全新升级，再次起航。1月28日出发，全程17天，我们将搭乘全新专业级抗冰探险船，穿越66度34分的南极圈，在南极过除夕、包饺子，邂逅南极原住动物居民，寻访南极邮局、科考站及探险家的小屋。先预定有惊喜，敬请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或详询电话400606-1039、850-1-3124。 腾达 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间阴有小到中雨，局地暴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阴有小到中雨，东部南部局地暴雨，北转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29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是每天晚上8点到9点，在周一到周五这个时间段播出啊。周六周日呢，由于休市，我们的节目呢是暂停播出，大家可以关注北京城市广播其他的节目内容。那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来自北京华创证券喜阳财富管理中心的高级投顾程建新。建新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 今天要跟大家聊的是基建股的春天是否到了，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财富大搜索五个字，跟我们来互动和提问哈。那其实基建板块包括很多领域，你给我们数数，我们在里面再找找有哪些可以投资的机会 啊。我看其实很多啊，就是大家再给大家去说几个方向啊，比如说什么工程机械呀，是不是建材那一块的水泥呀，是不是玻璃啊，还有一些化工品的材料钢材，其实你要说往煤那边都有，所以说它整个产业链其实非常长的。然后为什么说从咱们能看到说啊，说为什么一直来说到基建这一块值得我们去研究，值得去看，一个是之前还记得和大家去分析过怎么几个一些时点吧，想和大家一直一一来说，去和大家去说一下。比如说之前咱们去聊过说啊，说这下半年我们怎么能看到说哪个行业好，那除了一些比如说像一些像 5G 啊，或者像新能源汽车，这些是有咱们一些时间规划点的一些概念，是有一些它的那个逻辑之外吧，另外还有哪些就是我们看到哪些有政策给咱们进行一些扶持的一些方向吧。那我们看到最近来说，从我们那些从会议来说已经确定了那个基建这么一个大的一个方向基调出来了之后，我们能看到行情也有一波一个行情嘛，但是能看到说哎，为什么也回落了，对吧？那其实有可能说看市场的情绪。那从上周末咱们也看到了，就是银行端也是吧，就等金融端也是发了一些就是他们的一些对于说基建支持的这么一些他们自己的手段嘛，其实又一次对我们基建来说，从政策从钱这一块，就说从流动性这一块几方面同时对基建进行了这么一个大的一个支持，所以说符合了我们说的一个几个说哎，我们下半年到底是能哪有机会的这么几个需要我们看的点，这两方面。那还有一个不知道朋友们说记不记得啊，和大家去聊过一个就是周期理论嘛，咱们说去聊康摩周期，也在说目前咱们处于的状态。那这一波起来之后，是从这整个周期来看啊，怎么起来，其实基建也是作为一个说是一个转折点的一个比较标志的这么一个大的方向来说吧，也是其实对于如果说按这种科学来说，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向。所以能看到整个基建来说其实是非常就是叫 说的俗一点，就是天时地利人和这么一个感觉。那这是从这些方面来分析。那咱们从它的内部来看，刚才主持人也说了嘛，这个它所就是东西也特别多。咱们刚才也举个例子呀，有水泥什么这些东西都有，所以说它对整个经济的一个复苏的或者说拉动的作用。就非常效果就非常明显嘛。但刚之前咱们也是说目前咱们的对咱们的一些经济现在是有一些的就是之后或者说有一些不太好的一些就是表现嘛。所以说我们通过一个整个作为一个基建的一个拉的从基建的一个再一次的一个就是它的高度一个提升，使得我们看整个经济的拉动效果也是非常好的。那这周我个人分析之后呢，其实再看看咱们国家的一个动作，其实也是正好一个就给它指明了方向嘛。所以说这一块是为什么说咱们今天来去谈嘛，也是非常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方面了。 嗯，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在年初的时候聊过水泥 对对对 对吧，专门聊过这个领域。 没错没错。 当时我们分析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去产能所带来的这个涨价提价所带来的企业的业绩向好以及股价的这个上升。 没错没错。 但是呢形势是在变化的。那么当形势变得呢就是可能需要很多增长点的时候，又没有太多合适的增长点的时候，大家记住就是基建是一个很多次我们都试过而且有一定短期效果的这么一种手段对吧。 没错。 你包括金融危机的时候咱们也出台了这个很多的这种投资的项目啊，批复了很多的项目等等。包括在这个咱们国家发展的过程当中，其实以这个投资或者说呢以基础建设投资为拉动为抓手的这种经济发展的案例也是不少的。 没错。 所以说呢就是其实很多地方都喜欢搞基建啊。另外呢这个基建也能够带来某种眼球上的这种赏心和悦目对于某些地方的这种 GDP 来说啊也有比较也明显的拉升等等啊。所以说呢这个基建是很多人都喜欢的。 对，其实是所以说咱们从这个大方向说已经其实找到了感觉。但是其实我们看到啊，刚才咱也说了很多就是很多的一些它战线很长对吧。所以咱们去哪儿去看啊，其实和大家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向就是刚才主持人也提过，比如说我们看到啊说水泥对吧，其实从这几个方面都是我们看应该说找到了大方向感受，我们去往哪儿看，其实这几个方向都是我们应该去值得去看的。而且我们从今天我记得刚之前上节目之前还看见了咱们好像已经是限制了好像玻璃吧还有什么的一些新增产能已经被限制了。其实这一块通过大方向咱们去找小方向的这种方法给和大家去一直在去说过嘛。因为我们说现在的从目前的市场的一个范围或者说氛围来看，千万不要走复杂逻辑去进行投资，就是简单逻辑，新增产能没了对吧，或者水好应该是我记得水泥和玻璃新增产能没了，加上我们又把供应侧改革又进行收缩，再加上我们一直不千万不要忘记的我们蓝天保卫战计划这么一个出台，其实在多方去把我们的说基建这些材料坏了，我们要一方面要搞基建，但是我们发现材料的供求端是在缩减的，那我们能其实很简单嘛，很简单的经济学原理，我们知道价格肯定就会往上提的，因为我们供给没有了。而且我们知道 没有那么多了， 对，而且尤其是水泥这一块，大家一定记住水泥这个东西还有一个地域性，对，这个是一定要非常要注意的。所以说 是海南的水泥运到北京来， 对，运不过来，咱们给大家举个生活上的例子啊，咱们知道大马路上跑那水泥车，是不是一边走一边搅？所以说他没办法运那么长时间，搅着搅着运那么长时间，海南运北京来就搅不动了。这就是很麻烦的问题，所以说一定要记住这几个问题出来之后能看到的背后的逻辑是什么样的。 好，确实这个领域涉及的公司太多了，要找确定的，要找近期能够见效的所以刚才建新的意思呢就是可以关注啊，这个跟去产能跟环保是吧，也跟这个提价啊，跟这个地域有关的啊， 没错， 一些 这些对都是这其实很简单，就是还是来说吧，就看着比较复杂，但是说我们去想一想，不像之前咱们说去找一个概念或者绕山路十八弯的感觉，这个都是比较，这些都是比较是非常好就直截了当的嘛。而且还有一个其实大家也可以去发现啊，就是刚才您说的地域那个特别好，最近我们从西部开发这一块其实也可以去寻找一下，因为也能看到一些其实在这一方面啊来一些新闻报道吧，这一方面其实也是我们去值得注意的。而且我们看前两天其实对于说西部方面的一些说基建那块也有一些动作，所以说大方向敢找来之后，咱们其实从细分的哪几个方向都可以去挖掘相应的一些投资机会在这儿。 好，这个搞基建你有水泥不买铲子也不行，铲子太少了，还得来点挖掘机啊，是吧？来点工程机械。我这跟大家说一个数据啊，我觉得咱们如果要投资的话，还是要用逻辑说话，用政策说话，用数字说话，对吧？ 没错， 这些结合起来的话，你再选可能会更有确定性一些。根据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挖掘机械分会统计数据，今年1到7月份纳入统计的25家主机制造企业共计销售各类挖掘机械产品131246台，同比涨幅 58.7%。 从历史数据来看，2011年中国挖掘机年销售数量达到最高纪录，是17万多台。而其实目前呢，挖掘机销量已经达到历史最高纪录的 74% 左右啊。那么我们再可以看一下，比如说三一重工，这是龙头啊。七月底公布了半年的这个业绩预增，当时呢，预增呢大概是180%到210%。徐工，那徐工这也是龙头啊，也是预增。所以呢，你看，就是结合着刚才我们谈到的，整个这一年多基建板块是在跌的， 没错，没错。 你想这个板块在跌，公司在赚钱，那为什么呢？对不对？这个估值不断的在跌，公司的进账的现金在增加的话，那你想这中间的机会留给谁呢？值得大家研究，不是说让大家第二天买入啊。 对对对，没错。所以说这种现象是值得我们大家去留心的。就一直在说啊，其实说因为咱们毕竟到二级市场，其实说就是您刚刚说这个现象，其实咱们也是在考虑，一个是我们说到二级市场之后，不只是说因为比如说咱们国内的风格啊，不只是说我们看到基本面有什么一样非常向好，在我们这儿其实还是有一点小的炒作的氛围，但是我们看到整个目前整个二级市场炒这个东西确实是越来越在收缩了，其实国家在慢慢引导着我们向真正的一个投资，也是我们节目一直很想跟大家去说的真正的一些价值投资的方向去走。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现象来说，其实是一个就是我们看到机会的一个现象，但是这个机会的来临其实咱们大家要仔细去琢磨。但是这个刚才您说的这个现象，就主持人说的这个现象吧，其实是我们应该去就感觉就像个红灯似的，在那一直亮着，告诉我们我们机会在这儿，我们机会在这儿。所以也是希望大家啊，就着咱们说的这各种各样的一些各种中西南北风吧，就把这个我们的眼球一定要刮在这一片来，去仔细研究一下。 是，得仔细研究啊。谁都不会说，是一个什么选股高手啊，也不要指望别人去替你做这么大的一种风险的，当然也伴随着收益的。这种指导是吧？ 没错，没错， 还是要靠自己。那么，所以你看这些板块最近这段时间，没有谁没涨个20%的，对吧？ 对。 那我再跟大家介绍另外一个哈，值得研究的公司。这个公司呢，我先不说它的名字啊，我先说一段政策，就是中铁总公司啊，最近表示，全国铁路投资重回8000亿元。而年初安排的规模呢是7320亿元，其中国家铁路是7020亿元。那么相关的数据也显示，从6月份开始铁路投资速度明显加快。那么所以我们现在呢就要研究另外一家公司了，这个公司叫中国铁建啊、它从最低的8.02块涨到前一段时间高点11.47块，这是将近 超过啊40%的涨幅，但是这两天又下来了啊。 嗯嗯。 从8.02到11.47，40%的涨幅，所以不能不说已经有资本进入了。 没错。 而且这个时间点呢，也是在这个7月底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开始拉升哈。那么怎么来看待这个领域未来的一个机会，以及刚才我说了，这有些板块已经涨了20%了、30%了， 嗯嗯， 那今年的空间还有多大呢？ 是这样，咱们先就刚才像主持人说这事儿，其实很简单，其实从背后的逻辑来看，其实就是说加大投资了，对不对？我们看加大投资之后所给公司所带来的这么一个回报，就是开始就是已经就是反映出来了嘛，所以说这个逻辑性的是非常简单。那其实映射到刚才一直在和大家去强，就是今年我认为啊，咱们大家的一个投资的逻辑其实感觉就是，哎，虽然说感觉有点傻，但是说确实是这种直白的投资逻辑，我说感觉是比较符合目前的市场这么一个信心不太足的这么一个氛围吧。那所以就到这样扩大到说，刚刚咱们就是您又回答说，就咱们大问题说，很多一些基建所涉及的这个产业链之中的一些上市公司已经有了一些涨幅了，对吧？怎么办？其实对于说咱们作为说。等于怎么看呢？说对于近期来说，有可能是因为说刚才说嘛，毕竟有一些就不确定性的出现，会造成我们市场上来看进行一个波动。因为咱们的 RA 市场一直在强调说有一部分炒的因素在里面，所以说我炒的因素在之后所受到不稳定因素的影响就会被放大许多。那这样情况下，就这个20有可能会守不住的这种状态。但是说我们从整个放眼望去，就是说咱们也许说看个时间稍微长一点，因为一直在和大家去说机会，今年的下半年的机会咱不能说太远，下半年机会就是靠我们政策往哪吹，钱往哪走，这么两个大的方向去引导着投资机会在哪儿。其实咱们说到整个我们把基建拉这么长，其实刚才说的这种大的方向就是我们能看到一些，就是政策和钱或者这流动性都往这边已经开始吹了，所以说机会还是有的。那作为说长期投资来说，就看我们投资者的一些习惯了啊，说但是肯定不建议大家现在去进行一些关注，但是说我们 现在去进行操作。 这是现在操作是不太可能，但是关注是我们应该关注的。 是的。 关注一定要在我们的操作之前嘛，当我们看到一些多方的一些就是不确定因素慢慢消化之后，那咱们再进行说我们一些，如果您认同这个逻辑，认同这个价值的一些往后的一个提升，那您可以在这一个大的一个方向之内去选择一些我们跟大家去说的一些比较提前受益的，比如说刚才您说的那些工程机械啊，还有我们刚才也是通过一些产能的一些方向分析的一些说材料性的这些这些板块的一些上市公司吧，去选择这些大方向的一些，咱们再根据之前的一些对公司一些细了解和研究啊，进行选择进行一个投资。这个逻辑我觉得还是比较符合目前市场的一些方向和氛围的。 是，当然，市场的机会啊是永远存在的啊。至于你是什么时候进入啊，是在中期，还是在晚期，我觉得可能也是挺考验当时大家的这样的一个投资决策和投资水平的事儿。我们节目呢，也希望尽量的为大家做一些这方面的参考的工作。那但是呢，最终的这种投资的决定，还是希望各位朋友三思而后行哈。那其实我这里面也有一些其他的数据啊，供大家参考。就刚才说的这个铁路这一块吧哈，那么其实从需求侧来看呢，旅客周转量的增速是在回落的，注意是增速。2017年旅客周转量达到 3.28 万亿人公里，比上年增长大约 5%， 但是呢还是没有达到2012年的 3.34 万亿人公里的高位啊。再计算一下最近五年的年化复合增长率大约是在 4.4%， 已经低于1998年之前五年年化 5.5% 的复合增长率，也低于2008年之前大约是 9.2% 的这个增长率。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就说明旅客周转量的这个天花板是不是快到了啊？就是它的增速的幅度没有那么高了啊，增幅没有那么大了啊，这是值得大家研究的一个现象啊。另外呢，就是这个修路这块， 根据2007年公布的综合交通网中长期发展规划，到2020年公路总里程要达到300万公里以上。但是去年的情况呢，就是根据交通部发布的数据，就已经达到了 477.35 万公里了，比当时规划的目标呢是多了 60% 了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新增的需求往哪里放呢？那有人说是不是往西部啊？刚才建新也谈到了西部的这种基建是不是在升温，对吧？那从相关的统计来看呢，其实啊，人均的基建规模西部已经高于东部了。 没错， 西部虽然人口密度不高，但人均的这个基建的规模超出了东部。所以西部是不是过剩，我们还是值得研究的。 对，没错，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和就是怎么说呢，一直和大家说的一些不确定性的一个事件。所以说，但是我们从整体去看啊，就是说比如说咱一个个去分析，就像您刚才说的，就是 这些不会马上影响到股价的。 没错，这些是一些因素，但是我们去刚才就像您说的那些，就是说我们的乘客的一些周转率来看啊，其实问题是怎么说呢，从这一点来说，其实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我们的就是说消费升级嘛，因为现在人是我们是日子越来越好了，对不对？我们想法是什么呢？哎，爱坐飞机了。但是呢，我们现在的其实，我这人特别喜欢接近生活和大家去讲啊。咱们去了解一下，其实现在人在追求的一些说舒适的情况下，他其实还是思想又换了。因为我去就聊嘛，很多人去聊说有，你要说如果能坐，就是能坐就是轨道交通的话，你坐不坐飞机？他们会。不像说就是最开始那种说咱们说那个消费升级最明显的那种情况说我一定坐飞机，其实他们现在想法又换了，因为我们知道坐飞机时间很长，说是三个小时的飞机，你从三个小时你从这个城市去到机场再从机场出来其实花了五个小时，有时候你高铁就四个小时，而且我们现在的那个就轨道交通来说吧，其实也是越来越好了，对吧？其实所以说这种就是刚刚说您说的那种现象，有可能在一个临界值之后它会反向掉头回来的，就是说就是我刚才说的那种就是那种感觉来说，所以说这个其实不太会成为一个大的问题，但是我们还是要持续去观察，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点。但从西部来看，其实我们说轨道交通其实除了说运人来说吧，其实它我们只要说轨道通到那儿，其实对一个整个一个地区的一个经济的一个发展其实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带动性的作用的。就因为我们知道从不管是运人运货运材料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那么一个点，就是等于说就是一个老话嘛，要想什么什么村里富就必先修公路的这种感觉就是在这儿。所以说还是虽然说您看到了一些数据都是感觉是一种已经到了天花板的这种状态，其实所以但是我们去看到以后的发展还是说可以期待的，所以说这些数据都是我们值得去观察的，看它是到底是怎么走。但是我从我个人角度来看啊，其实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是这个数据只能说明呢就是现有，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当中呢恐怕也有一些其他的做法。你比如说咱们经常说的这路怎么修了又挖，挖了又修，修了又挖对吧，这块怎么又修一个这个等等吧，哈，那其实呢，整个在这个基建投资当中，可能也会产生一些重复的、浪费的这种现象啊。但是呢，从短期来说，它可能对于某些公司的股价和利润，确实 会有一些 影响， 正向的一个影响， 会有正向的影响啊。当然，从长期的经济角度来说的话，可能还需要再冷静的思考啊。那我们今天关注更多的也是这个下半年的这个投资的机会啊。那当然，基建这块会不会成为下半年的这个逆袭啊？建新，你持一个什么样的观点？会成为？比如说像去年的这种白马股那样的走势吗？ 这个逆袭，等于说我先说一个自己的观点吧。我认为整个今年从现在开始吧，到说今年年底这么一块，对于市场来说，其实大的一些就是说哪个板块独领风骚，或者说像您刚刚说的是某一个板块，突然间会出现一个很好的一个行情，这个我 觉得不太会出现。所以说基建来说，我们只是说认为大家去从这一个从它一个大的产业链里面去找一些，就是说机会会在这儿出现的更多。因为整个就是，但是说大的机会来说，就是不太建议大家就是说那种信仰性持股，但是希望大家还是以价值性投资来做，因为毕竟说我们现在这个风格或者市场上的一个氛围，不是说从就靠一家就能吃饭的东西，还是希望大家这个整个投资的说，不管是说能力啊，或者说我们的思维方式，或者我们投资的方法，都会是一种多元性的、理智性的。所以说，在这种大的一个前提下，一家或者说一个大板块独大的这个东西，就是懒人式的，或者说就是偷懒式的投资方法不会出现的。但是说你说你去看机会啊，或者说你去 阶段性还是有机会， 你去应该看什么，就是这一块是值得我们去看的。 好，那今天节目呢也接近尾声了哈。记得我们在前几周说过这个粤港澳大湾区的一个话题啊，也提醒大家值得关注啊。那今天呢有一条很有意思的新闻啊，就是这是来自香港特区政府网站发布的消息。 没错。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女士星期二至星期四访问北京，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成员身份出席星期三举行的小组首次会议啊。那这个至少我们知道，就是这两天要召开一个很重要的会议， 没错， 跟粤港澳大湾区有关，是吧？那大家近期呢也可以着重的关注一下这个领域所涉及到的一些板块，我们再为大家说说吧哈。这个粤港澳大湾区湾区建设可能会涉及到哪些领域呢？ 咱们说湾区建设，其实首先去咱们看，就看投资逻辑来说吧。其实我们看湾区建设，他想干的是什么事儿？就是说，我们从已经把一个点的一个发展方式，已经形成了一些多点合作的一些发展方式。那多点合作方式其实很简单吧？你说一些房地产公司，对吧？如果说它有一些好的一个土地资源，其实对于我们整个湾区建设，因为毕竟要建设嘛，说的很直白一点，你建设出来就会，比如说我们要建各种建筑啊，或者说建各种东西吧。所以说你这种公司就会非常好，就是非常。就是肯定会有一些受益的一些点在这儿，但另外就是我们毕竟是湾，对不对？湾两个作用，一个是我们看到，一个是运输的作用，一个是协同的作用。所以说，从有一些物流的这些公司，我们也是可以去同时就是去看好的吧，这是一方面。另外啊，我们从大湾区的一些作用来看，其实就是提高效率，对不对？帮助我们进行发展。那有一些在这个湾区里面的一些，就是说，就是一些好的一些科技公司吧，其实也是能受到一些大湾区的协同发展所带来的一些好处。那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就比如说像旅游啊这些，由于大湾区的建设会吸引，不光是吸引人才吧，或者说吸引带动着我们一些旅游产业的发展，其实旅游这方面也是值得我们去期待的。所以说这几个板块来说，都是在大湾区这个时间所能带来的这么一些就是能大家能看 点看 点 啊。好，那大家呢也可以参考一下啊，这个海南啊、雄安啊， 没错， 这个相关政策发布的时候一些板块的走势哈。今天我们看到呢，像当地的一些港口板块啊出现了一些移动啊。当然这个呢只是开会还没有发布这个正式的规划，所以大家呢可以长期的关注一下，至少在最近啊这几个月的时间里面。好了，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财富大搜索。明天的节目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说一说怎么来看这个企业发布的中报啊，企业净利润提增就代表这个公司有投资价值吗？有哪些隐藏在利润背后的秘密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好，朋友们，明天再见，接下来是旅行号1073的重播版。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美食、美酒、健康的养生品、有品质的生活品、有格调的电器，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北广生活时间为您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节省您生活。